湖热线6566-1566 6566-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婉莹，很高兴在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此刻呢，我也想起了我童年时候学过的一篇文章，是冯骥才先生的《珍珠鸟》。那么在这个时刻呢，我也希望把这篇文章的节选内容分享给大家。《珍珠鸟》节选，冯骥才。他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他，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他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的声响。我不动声色地写着，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哒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儿。我用手抚一抚他细腻的绒毛，他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白天他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他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天气晴好，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不过空气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乔总，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啊和大家一起呢分享长氏相声世家几代相声名家们的精彩表演。前两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介绍了，不久前呢刚刚啊在天津举行了长氏相声传承百年的研讨会，常贵田先生呢也有一本新作出版，我们呢也是在我们的开心茶馆节目中啊做这么一个安排来表达一份祝贺之意。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那是常连安老先生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大闹县衙门。 那我说这个笑话虽然是个笑话，还是个故事性，有朝代，就是清朝的事儿。光绪26年庚子啊，义和团的事儿。什么叫义和团呢？就是人民起义嘛。那阵儿这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是做官的没有不怕外国人的，连皇上光绪怎么样啊都怕外国人。那阵儿外国为首的是德国人克林德，那么当家有一个人得跟皇上打交道呀，这个人也是德国人，可是皇上说什么不行，他说什么可算。这个人德国人叫什么呢？叫比西，德国话嘛叫比西，要翻中国话呢就是比什。要不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句话，哎呀别看皇上不行，连碧石也管不了。哎，这句话60多年了，可是当官的皇上啊都怕外国人，老百姓怎么样不怕，还有联系啊，这个村跟那个村，这县跟那县，越聚越多，义和团。人多了呢得有负责人呢，负责人就是大师兄，再其次就是二师兄。那么在这一个团里头，这个大师兄呢60多岁惨白胡须，有个外号叫小诸葛，胆子可大。越闹越多了，这外国人害怕呀，跟皇上一商量说这怎么办呢，光绪说不要紧，我这有清兵打义和团。义和团一听这信儿说怎么样，咱们打不打，打，大伙儿都说打。头一仗在哪儿啊？在烙发，您姐这儿到天津去半途中有个烙发呀，头一仗就在那儿，头一仗把这个清兵就给打垮了。这外国人更害怕了，这怎么办呢？跟皇上这么一商量，出了一批洋枪队。这第二仗可坏了，洋枪队是什么呀？那个年头没有这洋枪啊，什么绝把子、六轮啊，这玩意儿是新鲜。义和团使的是刀枪剑戟，这些都不行了。第二仗义和团打败了，伤了不少人。把个二师兄王德胜让他们给逮了去了，逮了去交到什么地方啊？武清县。大师兄带着人回来了，一点名一查人，短好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二师兄啊，王德胜。说这怎么样，说怎么还打，对，还得替我们弟兄们报仇。对，正这儿说着呢，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可了不得了，各位弟兄们，我们二师兄啊让洋枪队给逮了去了，送到了武清县。到那儿一考啊，全招了， 武清县现在出告示了，七天县所有的义和团自首投案，过了七天按门抄，就地阵法，这怎么样？哎呀，大伙儿一听这话可就毛了烟了，这一说二师兄不对，不该招认呢，说咱们可不能自投，也不能自首，也不能投案，你言我语，大师兄坐在那儿不愿意，想主意呢。那么真要他按门套，这怎么办呢？想了半天主意，站起来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嚷嚷，我说两句话。这个二师兄这个人性啊，我知道招不招可在两可。这么办，你们大家先回去，我呀探听探听，他要招了我们就不管他了，他要没招想主意我把他救出来，有好消息我报告诸位，诸位有什么好事告诉我，大家认为怎么样？大伙儿说我们听您的。好嘞，咱们走，各归各家。大师兄一想这茬不对，这个二师兄这个人我知道啊，绝对不能招认，是不是武清县出张假告示往里诓人，对不对？他这么一想还真猜着了，不怪他叫小诸葛，真是这么档子事儿，赶得把那个二师兄送到了武清县，县长一瞧慌，义和团的二师兄这可了不起，当时升堂问案，各样的刑法都用尽了，二师兄三个字不知道，这没办法，犯人没口供他有什么主意啊？稀里糊涂的就掐尖入狱了，这个知县出了这么一张假告示，七天县自首投案都到了八天了，没有投案的。这一天呢，知县在书房这坐着发愁，哎呀怎么办呢？当差的回事回禀老爷，可了不得了，外边来个老爷子，这个老爷子脾气还很大，让老爷赶紧接老爷子去，老爷子说了您要接晚了您这知县可坐不住，老爷子这脾气可真了不得，老爷您赶紧出去接老爷子去吧，我的老爷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怎么当的事儿？这个当差的正在门口呢，由打东南角这儿来了一辆轿车，这个轿车到门口站住了，一看这辆轿车真叫漂亮，菊花青的骡子，硬木的小鞍，楠木的车沿，车棚车围一颤新，上边所有的这个白活呀擦的是锃光瓦亮，再一看这赶车的三十多岁，毛蓝布的半大夹袄，紫后裤子，白袜子，青洒鞋，外边套着个大绒的坎肩，蓝羊肉的搭袍，小辫打紧，戴着红缨帽，到了门口一揽车手，哟，车站住了，把这鞭子就往这三叉这么一掖，一掀这个土路垫，把板凳拿下来往这一搁，这脚一踩，右手一掀帘子，接上边下了个老头，可这个老头精神，浓眉阔目，惨白的胡须，小帽是大绒的小帽，珊瑚的那帽顶，颜色叫娃娃脸儿，蓝宝石的帽正，镶着好些个小珠子，往上边这么一看，穿这个衣服雪青羊皱的大夹袍，张断的马褂，在二扭这儿拴着三绳胡须耳娃牙签，戴着这个鲨鱼皮绿颜色的眼镜盒，往下边这么一看，古铜色墨本缎的夹套裤，漂白的袜子，玫瑰紫的福字履鞋，右手戴着个扳指湛青碧绿，左手拿着个龙头拐，上边拴着个大葫芦， 他这一下来把这个拐棍往右手里一交，不拄着滴溜着、啊、一咳嗽往衙门里就走。谁呀、啊、义和团的大师兄，这个胆子好大，他往里走不行啊，这还有当差的呢。喂，老大爷您站这儿，老大爷您有事儿啊？怎么这么和气啊？那阵那个当差的可是势利眼，你穿的破他称呼你，穿的破张口的就骂街。老大爷您有事儿吗？他不是客气吗？嘿，老头比他还客气，他妈的没事上这儿干嘛来呀、啊、哎呀花，这老头张口骂街啊。哎，不是老爷子，那您有事儿您得跟我说一声。跟你说一声，你干嘛的？别瞧你挣的钱少啊，管的事儿还不少呢。啊、不是您跟我说一声啊，我可给您回禀一声。混蛋，就凭我上这儿来还用你回禀吗？啊，不是老爷子，不是那么说呀。现在不是兵荒马乱，我们老爷有话，也别说给您回禀，您赏我一句话，我给您圆一声怎么样？哎，这么一说还行。告诉你们官儿，就说老爷子来了啊。哦，是，好，老爷子来了。哎呀，谁的老爷子？不认识。哎呀，老爷子来了。哎呀，老爷子您可，我给您请安，您可别怪我。我瞧您眼熟，眼熟，当时我想不起来，我实在是、哎、瞎眼。您是哪府的老爷子？您还怪我是当小差似的，大人不见小人过，老头肚子里跑骆驼。说谁跑骆驼？不是，我小名叫骆驼，是这么意思。您赏句话，您哪府的老爷子？告诉你们官儿啊，我是安慈县的爸爸。我老爷子好，您是老爷子，您不但是老爷子，您还是真正的老爷子。回来，什么话？什么叫真正的老爷子？这老爷子还要冒充的吗？啊，是啊，您是真正的老爷子，您是安慈县的爸爸，安慈县跟我们知县把兄弟，您是安慈县的爸爸，您是我们知县的干爹，您不是真正的老爷子吗？有错吗？没错。去扎，赶紧往后就跑，跑得歇歇带喘呢、啊，跑得口干舌燥，心惊肉跳，见着知县胡说八道。来了一大堆老爷子，知县这么一问，这才明白，哦，义父到了。虽然我们爷儿俩没见过，初次来，我得看看去。没见过吗？没有。那阵做官可走门子啊，走哪儿的门子呀？天津道，他跟安慈县走一个门子，安慈县武清县连县时常来往，两个人磕头拜把兄弟，眷属不在县所，都在老家，对于对方的老爷子谁也不认识。可是武清县的老爷子常来，安慈县也没碰见过，这个差评就在这儿。好，我出去迎接。来呀、啊，预备茶点，迎接，扎，老爷，让到哪儿？内书房，这可不简单。内书房，拿义和团的大师兄当了内亲了。这儿出去，县官把帽子戴好喽。出去一看，这个老头真精神，过来赶紧请安。嚯，老爷子您好啊。好，带路，扎，带路，进大门，垂户门，二门，内书房，底下人一打帘子，老头提着这罐进来了，还有上下座，老头就坐这儿了。这儿是八仙，要来了朋友呢，直线就得坐那边了，这不行，比他长着一辈儿，跨凳就坐这儿了，坐在这儿就问好。 哎呀，老爷子您好啊。 好， 您说声全好。 全好。 徐县的一听这老头什么毛病，这是老爷子您是不是生点气呀？ 可不是嘛。 哦，当差的说话言语不周，回头我管教管教他。 你胡说。 我怎么胡说呀？ 我能跟那这个当差的一般见识吗？ 那么您跟谁呀？ 我跟你兄弟。 哦，跟我兄弟你们亲爷俩， 那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哪天他来了，我说说他，给您赔个不是也就完了。 我问问你，你跟你兄弟这个把兄弟，你们哥俩这交情怎么样啊？ 怎么样？知县一听，哦，问我们交情，我得拉近，那是我干爹吗？哎呀，我们哥俩好极了， 虽然不是一母所生啊，那跟亲弟兄一样。他一渴了我就惦记喝水， 他一吃饭我就张嘴， 他一扫道我就迈腿， 他一困了我就冲嘴。什么知县这？ 好，我冲你说了， 大嗓一说冲他说了。 这知县不知道什么事。 老爷子您别着急，什么事儿您冲我说了？ 我问问你，你这儿是押着一个王德胜吗？ 是是是。 大高个儿。 对对对。 靠这个左鬓有块疤了。 是，不错不错。 你认识他是谁吗？ 义和团的二师兄。 你怎么知道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呢？ 招了。 大师兄一听这话吭起来，坏， 招了。 不可能。 老头站起来了， 招了。都招什么了？说招什么了？都什么词儿说？ 他这瞎话他难说呀。 不要，他 什么也没招。您坐下，您坐下，您干嘛生这么大气？ 没招。没招不对吧？没招怎么出告示了？ 老爷子，这是您来，别人我可不能说啊。那告示就是假告示，为的是啊匡扶义和团，让他们自首投案。 几天线呢？ 七天。 多少投案呢？ 哎呀，一个人没有啊。 他有不了。 老爷子，他怎么有不了啊？ 错了，王德胜不是义和团，那是我的表弟，你的表叔。 知县一听纳闷，这里怎么又出来表叔了？ 哎呀，这屋，你老爷子这是怎么意思？怎么是我的表叔啊？ 我告诉你，你还糊里糊涂呢，这名字不对。 义和团的二师兄啊，不叫王德胜，叫王德生。让你兄弟逮住了，到那儿一考他都招了。你兄弟带着人呢，在那儿抓人呢。在头几天我的表弟失踪了，不知道哪儿去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后来你怎么也打听说在你这儿压着呢，我放心了，我赶紧叫你兄弟，我说到你大哥那儿去啊，赶紧把你表叔接回来。这个小畜生可把我气坏了，他说不行，他说这一案嘛是外国人送来的，不能放啊，拿外国人吓唬我。 好啊，我不怕外国人。 我纳闷啊，你们当是清朝的官儿， 哦， 怕外国人。好了，你不是做官的吗？知县，你做官了，陆亲不认啊，你表叔你也不认识了。好了，你也不想想你这官钱哪儿来？没我你做官，你做门插官。好了。你甭管了，我们爷儿俩为这事儿我们吵起来了，我不让他管了。怎么样呢？我来，我不能派别人来。哎，这个很重要嘛。那么咱们爷儿俩初次见面，今天我来了，你兄弟已经把义和团逮住了，你还能诬赖好人吗？又不是外人，我的表弟，你的表叔，今天我来了，这个面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可这事儿呢可不大， 你琢磨着办，怎么样？啊？就这么一冷笑，知县那么一听，哦，敢这么当的事儿，赶紧和颜悦色说：“哎呀，好，哎呀，老爷子，听您的意思啊，您是到这儿来接人来了啊？你能上吗？你不怕外国人吗？不是，不怕外国人，说不怕呢，可以，也算怕。说算怕的也算不怕，他这个不是怕不怕的一个意思，是那个你想这责任很大，有责任的关系。是啊，我比你明白，我不知道你有责任吗？你怕担责任不要紧的，马上给天津道给我大哥去封信，让他给你来个公事，你见了公事把你表叔再放喽。这责任没你什么事儿吧？您放心，你跟你兄弟一个头磕地下，我可高攀啊！你们都是我的儿女，我不能让你为难，你掂对着办呢。知县这么一想，对，老头跟天津道把兄弟来了公事，我再放，我被老头得罪了，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哎呦，老爷子，既然说到这儿，这么样吧。把我表叔啊先放出来，你们老哥俩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呢，我见着我兄弟我们哥俩再商量，您看怎么办。哎，外长有个面好，不怪你大几岁，你还是真明白，其实啊真糊涂。 眼瞅着二师兄就要救出来了，我们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呢也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常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全猫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包包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园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园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悠悠，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 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六五六六幺五六六。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常连安老先生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啊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的单口相声《大闹县衙门》。 好，我也有事儿，你也有事儿啊，赶紧把你表叔放出来吧。 是， 来人呐， 这把我表叔放出来。 老师， 哎，老爷，您表叔在哪儿呢？ 这混蛋呢，你们在监狱里呢。 老师， 哎，老爷，那个监狱人多了，谁是你表叔啊？ 不混蛋呢，就那大个儿。 哦，大个儿。 哎，老爷，六七个大个儿呢，哪个大个儿啊？ 嗨，就是那带辫子那个。 呵，您怎么不是都带辫子吗？ 这姓什么？你这混蛋！ 哎，对了，我还没告诉你呢。 王德胜。 啊，好，义和团。不要胡说，别胡说，请进来。 刑法退掉。 是。 走了。 一会儿的功夫，差人把个二师兄搀出来了。大师兄借着玻璃这么一看，就知道用的刑不小啊，走道都不好，走不了了。这个二师兄想什么呢？县官必是有事儿找我。底下人一掀帘子，二师兄一愣，心里说他怎么来了？刚要说话，老头站起来了。哎呀，表弟，嘿，我真对不起你，我知道信太晚了。哎呀，让你受委屈了，一指这直线，你看看，嗯，把你表叔折腾这样子，还不给你表叔赔不是呢。直线一听，这都哪儿的事啊？赶紧请安过来赔不是。刚坐下，外边听差的回事报，安慈县到。武清县一听，哎呀，怎么单这事儿来呀？呵，老爷子这正发脾气呢，让到外书房。老爷子正发脾气呢啊， 是， 走了。大师兄一听，怎么安慈县来了？心里一哆嗦，坏了，我跟安慈县一见面，这叫醉鬼进瓷器店，满砸。这个老头来的还真快啊！谁来了？ 安慈县来了。 好啊， 我这正等着他呢，告诉他别跟我耍派头啊，把他那官衣都给我脱了啊，一步一个头给我磕在这儿，打发人给我拿架子去，我在这儿管教管教这个小畜生。吴清贤一听这可糟了，这个在衙门管教儿女啊，当着衙役三班不好看呐。老爷子，您的脾气可真是了不得，您别生这么大气呀、啊。咱们爷俩说挺好啊，您不是瞧我吗？啊，得让您过得去。您到家了听信儿，不单给您赔不是，给我表叔还得暖疼呢。老爷子，您请吧，您瞧我了。好了，不瞧你说什么也不行。兄弟，走。差人搀着往外走，出二门就垂户门，往东一点儿这就是门呢、啊、可是南房五间待客厅，安慈县外书房待客厅，这听着老头刚一拐弯这一嗓子，把武清先吓一跳。我不走了。他不走了，什么事儿您就不走了？老爷子您怎么了？又犯脾气了？我越想越生气啊！啊，这么点小事儿嘛，哦，拿外国人吓唬我，亲儿子不行，干儿子倒行了啊！他也没想想他那身打何处来，坐直线，我不走了，他在哪儿呢？给我找出来呀、啊！躲了十一，躲不了出十五啊？怎么的？是跑哪儿去了？给我找出来！我跟他没完。这一说没完呢、啊。武清县说：“这位怎么这没完没完呢？”哎呀，老爷子，您这脾气可真是，您自己受伤啊！咱们爷俩说挺好啊，不是您也有事，我也有事，天也不早了，您走吧，爸爸。哎，走，俺就净等这句呢。这哥俩出了大门，一上这个轿车，帘子一放，哼，一摇边这车，快极了，走了。安慈县干嘛来了？安慈县听说他大哥这儿逮着个二师兄啊，他到这儿问问有没有安慈县的人呢？有安慈县的人，我到这儿我也安慈县抓人，我也立功啊。到这儿坐着轿车，一下轿车当差的过来了，一请安，老爷您好。 好， 您暂且到外书房，老爷子正发脾气呢。 是， 你倒问问谁的老爷子呀？他没问，他就坐在这个外书房等着，工分不大呢，就听见也听见马马虎虎，看是看不见，他离这大玻璃很远，他反正知道呢，是我们大哥的老爷子，甭是犯错了，啊，老爷子不定怎么犯脾气。哎，这准知道是这个意思。赶到这，他大哥把这个老头跟这个大二师兄全送走了。他大哥低着头回来，还想这个茬儿，琢磨。越走越近了，他兄弟看见了，瞧瞧，让老爷子给说的这样，这不定犯什么错儿，赶紧站起来，呵， 大哥您好， 哦，兄弟您好啊，老爷子来了，可不是吗？咱们干什么来了？为这个义和团的事儿来的。 是 兄弟，我也为义和团的事儿来的。其实蛮拧，他为义和团什么事儿呢？他勤工受赏啊。老爷子把王德胜接走了，接王德胜接走了，那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吗？兄弟，你跟我装傻呀？什么义和团二师兄啊？那不是咱们表叔吗？咱们表叔啊，你的表叔啊，我的表叔。安子先一想，我哪有表叔啊？哎呀，这您不是出告示不是招了吗？ 兄弟，你哪知道那告示是宽口供，假的， 假的也不行啊，大哥，有错拿没有错放的，您这不对， 不是不对， 老爷子这脾气呵，真了不得呀、啊。我把他那气个好点的，我恐怕对不起你呀、啊，我。什么事儿您对不起我呀？再者说咱们哥俩这些年的交情，那我们爷俩呢又初次见，这安慈县越听越别扭。大哥您都五十多了，怎么跟您跟老爷子才初次见？您这像话吗？ 谁的老爷子？您那儿的老爷子？嗯，我爸爸啊？那么还我爸爸是怎么着？接走了没有？接走了，那大个儿就是啊，坏了，这是义和团化妆啊，把个义和团的二师兄骗走了，您这事儿做错了，这可糟了糕了。这一听这句话，武清县脸都白了，哎呀，这说那老头儿也是义和团呢、啊，啊，呵，我认准了是你爸爸了，哎呀，您这糟了，咱们这官算完了，得花多少钱才能运动回来呀、啊？哎呦！武清县脸也白来了，这儿正发愁呢，差人回事报，老爷子到。安村县怎么一听，呵，好小子啊，好大胆子，愣敢翻回来了。好了，大哥，甭发愁了，官不单跑不了，而且咱们还勤工受赏，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小子跑不出咱们哥们手心去，来呀、啊，把这老家伙给我绑上，别把他放了啊！绑上，咱们哥俩出去瞧瞧去。武清县、安慈县往出跑，安慈县到这儿一看，这差人愣着，你们怎么着？绑啊，快绑啊，别让他跑了吧！哼，不听我的话，大哥，您倒下令让他们绑啊！武清县一瞧，哎呀，兄弟，这别绑啊！这是我爸爸呀，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常连安老先生啊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大闹县衙门》。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常连安先生啊表演的相声小段，也是一段传统作品《文昭关》。 有一位演员唱老生，唱伍子胥唱最好，在台上没把家伙带错了。哪一场啊？就是这个伍子胥过关那场。要单唱呢，单唱这出是文昭关。文昭关那个伍子胥见了董皋公，董皋公一听，哦，武云伍子胥，把他请到后花园七天七宿，把胡子愁白了。赶在这个花园这场呢，他那个扮相呢，五升金，剑衣马褂，宝剑，困在后花园。那场发愁呢，有几句流水板，发愁嘛，困在后花园嘛。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哒哒哒哒哒哒，擦，哎，一拉云手，哒哒一哒。唐的唐的唐林带的唐，有几句流水板。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钱，有种网挂三尺尖，不能够保全父母冤。有这么几句流水板。赶到见完董皋公之后呢，到后台呀、啊，过去是明星制的派头，总得把这金子松一松。宝剑摘了，染口摘了，啊，喝点水聊聊天，这会儿上黄福那，赶着黄福那快下来了，这才哎，紧金子带宝剑，黄福那快下来说：“老板，您上了啊？”哎啊，紧金子，带染口，把家伙拿过来。后台乱，秩序太乱，应当把宝剑递过来呀。错了，他乱抓呀。他把腰刀递过来了，你倒看看呢，没有，他就戴上了，他戴上出来了，扛起来的，扛起来的，扛起来的，扛起来的，他走的这溜儿，头了这几排都听看出来了，人家的既然听他呢，就知道戏文，大伙儿就讲究起来了。哟，这怎么意思？二哥什么戏啊？文昭关呢？不是，许改了沙庙了吧？怎么改沙庙啊？那韩琦沙庙跟这一样的扮相，那韩琦带的是刀，哎，伍子胥带的是宝剑。哎，对，这是刀。这儿也看出，这儿也乐，那儿也讲究。他也纳闷啊，哟，这头几排怎么直乱呢？我忘了带金子了吗？他一猫带着呢，黑胡子也对，全对呀、啊，剑衣马褂。他拿手一猫的刀，脸都白了。 错的，猫得出来，宝剑是直的，那刀是有鞘。他那猫这刀，这怎么谁？呵，这怎么办？您说，那别的戏没关系，别的戏你要带错了没关系，他没台词儿，这出戏不行啊。腰中挽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呢、啊。这怎么办？你带刀这怎么办？哎，也搭着这演员，啊，好几十年的基础还真不错。他一边走一边想主意啊，现编了几句词儿，没得倒好，倒得正好了，可真不容易，啊，不简单。扛起来这，扛起来这，扛起来这，他一瞧是刀啊，所以让观众看看吧。扛起来这，扛起来这，扛起来，嗯，刀。观众还纳闷儿，怎么还让我们看看这个？一拉云手，哒哒一哒，扛得扛得扛，您得您扛。应当呢，过了一天又一天，没唱，改了，改的是过了一招又一招。好，这一招啊，跟一天一样的奖章，不错。哒哒哒，当当当，林带林擦，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滚油球，一路的盘费全花了，卖了宝剑，我换了一口刀。这是什么？ 接下来两段常连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作品，下边呢我们再请上一位常氏相声世家里的宝字辈的前辈名家常宝霆先生和快板书艺术的一代宗师李润杰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对口相声杂学唱。 这个快板呢，真正这是专家， 哎， 主任我是的确是外行。 你太客气了，咱也不行， 这 差得太远了。 这怎么会是客气？您是大海飘得来的墨了鱼儿， 这怎么讲啊？ 闯荡江湖这么个老帮子了， 什么话呀？这是， 这不是捧您吗？ 那刚才我听你说话就别扭， 这不是捧您吗？ 这你捧得太过火了，这个 老资格呀，王母娘娘骂寿星， 怎么样？ 老宝贝儿了， 你这俏皮话都哪学嘛？这都是。 废话，你说咱俩站在这儿说，人家不乐，这叫什么呢？ 啊，那就不叫相声。 对了，俩人站在这儿说，得把同志说笑了。 对， 说人家不笑，咱俩这穷嚼臭嚼的，一点乐没有。让人一看，这俩人上这吃道来了，是怎么着？ 这也不像话， 对不对？ 反正得有说的， 得有说有唱。 哎， 有时候唱呢，就是学， 那是学， 学一学。 您能学吗？ 啊， 您能学吗？ 能学嘛呀？您说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各省人说话。各地方的地方戏，地方戏您怎么样？ 地方戏， 你说是京剧、评剧， 反正我都懂。 粤剧、沪剧、川剧、桂剧、楚剧、汉剧、徽剧、湘剧， 呼， 铁剧、木剧、钢剧， 这都是拉大剧，哪那么些个剧啊？ 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西梆子、陕西梆子，您看这梆子就分多少种？ 您都能学吗？ 他也能唱梆子，不过我学不过他。因为他父亲就是唱梆子的， 嗯， 老资格了， 老资格了， 老梆子了 啊！你爸爸才老梆子呢，像话吗？这 在咱们天津最流行的是河北梆子， 不错。 河北梆子跟山西梆子发音腔调大不一样，你听这个山西梆子鼻音重， 您能学学吗？ 哥，你腔调净是鼻音 啊、哦！ 因为山西人说话就爱走鼻音，你比如说一个人吧。人 一个人， 山西人说话是仍 仍， 哎呀怀仍， 两个人 怀就是个、哦、两怀仍， 三个人 三个坏人， 哦都是坏人呐， 三怀人， 哎三个人， 山西梆子的腔调也是鼻音重，你听那个鞭打芦花，娃娃声唱着两句， 你瞧瞧， 完全是鼻音，这个味儿 啊。 老天爷、苍天爷，刮风莫下雪呀，下雪莫刮风啊！你哪里呀？风风雪雪，雪雪风风，七八度山容。 这鼻音可真够重的啊！ 是不是鼻音？ 对， 河北梆子鼻音很少。 河北梆子。 另外，河北梆子四音都是京字儿。 京字儿， 京字儿。 你听这个大灯殿 啊， 金牌调来银牌选， 您小两口， 王相府又来了王宝钏， 不错， 这个味儿， 你想想， 金牌又调来哟，银牌哟，选哪一哪一呀？王相府又来了王氏的船呢。 不错，是这么个意思。这是干什么呢？您这是 怎么了？ 哪位带着象匣子呢？你给他照一张。你怎么的了？这是 我词儿忘了。 哦，忘词了。 就会在这 儿。哎，这是 河小河北梆子， 哎， 河南梆子那又一种味儿了。 河南梆子， 你听，现在由打解放以后，这个河南梆子特别流行。在很早流行的是什么，知道吗？ 什么？ 河南有这么一种戏曲。 什么戏曲？ 叫河南欧。 河南欧，这个我还没听说过。 没听这河南欧？ 没有。河南怎么还有欧？ 哎，对了 啊， 河南欧，这个没有大嗓子你还唱不了，得有高嗓子， 哦， 临完了有个欧， 这您想想行吗？ 就这一欧打脖子后头出来，就这音儿。 哦，就这音儿， 就这欧， 您来来好吗？ 那呵，不好唱，这味儿， 您来来。 玻璃雕鞍永木桥，上下那大梁笑影好，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锁不袍，坐起了波龙马，手持着两银条，这天他穿的好，戴的好，他爹好了，他娘好，上下的小孩老实好，好好好啊， 好 嘛， 在这儿呢，闹就这一欧啊， 就这一欧，你没有那假嗓子，没有那高音还不行。 对了， 您看您这嗓子了没有 啊？我这嗓子是不行， 恐怕欧不出来， 欧不出来，唱不了了 啊， 唱不了了。 您那是客气。 哎，不是客气，我这嗓子都横了，没有竖音，唱得讲究横竖嗓音。 对， 对不对？您呢？ 横竖都得有。 哎， 现在您这里没竖了。 没有竖，这我长竖都说是横的竖的扔的竖 都乏了。嗯， 是这个唱得讲究横竖嗓音都有，唱不在全。 对对对，可是有的艺术啊，它是通过高调门的唱出来好听，也有的呢它是底音好的唱出来好听。 不错， 你比如说那个，就是这次全国汇演那个李月秋唱这四川清音， 那个 那非得高调门， 那我可唱不了。 那个就那段叫什么？ 咕咕鸟咕咕叫 啊！ 我要唱出来，我倒是也会那词儿。 什么？那个咕咕鸟咕咕叫？ 哎，那词儿我倒是会。 会吗？ 唱出来恐怕您那耳朵受不了。 咕咕鸟什么味儿？他那个？ 他唱的都这味儿。 嗯， 咕咕鸟儿咕咕叫啊，是飞出山里往南飘。这边儿飞来那边儿绕，鼓起眼睛到外出瞧啊！ 哎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这嗓子也不错。 我这是布谷鸟吗？ 虽然说不像那布谷鸟，也像那夜猫子。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三段天津常氏相声世家的相声名家们表演的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昏的树，我靠在窗户，独